李一博有时间想太多，场上的选手可没有。被苏沐橙一个精彩的因势利导的操作攻击命中的叶雨生凡，在反坦克炮弹的爆破中身形顿时就是一顿，而沐雨成风因为反坦克炮的后坐力，身形也在旋转中偏移。可是即便如此，他竟然也没有错过这继续攻击的机会。轰！又一发炮弹在沐雨成风旋转的身形中，大家几乎看不清是怎么从炮口射出，看起来更像是甩出，可是甩又甩得那么精准。因为太近，叶雨生凡被反坦克炮弹轰中的僵直状态都没来得及解除，这新的一发炮弹再一次轰中他身。咔！爆炸声中同时响起一阵好像金属碎裂般的声音，破甲炮。伤害的同时可以降低目标防御力的破甲炮此时命中叶雨生凡。咔咔的金属碎裂声，那正是象征性的表示叶雨生凡的轻甲在这一炮下有所损坏，防御正在暂时性的被降低。破甲炮的效果，满界技能可达8秒，降低目标物理防御 30%， 相当可观的效果。枪炮师这个职业有特殊效果的技能可不多，这破甲炮是含有的，可做输出辅助的。这技能一出，就好像是吹响了狂攻的号角一般。可是此时此刻，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可还在半空中螺旋转动呢。一个反坦克炮，一个破甲炮，两个技能可都是在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接下来这种状态下的沐雨成风还能做出攻击？能。伴随着人们心中的疑惑，一道明亮的光线从天而降。苏沐橙非但让沐雨成风做出了攻击，而且还是非常豪迈的大招，卫星射线。举座皆惊，尤其是枪炮师的玩家更清晰地感受着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可思议。这种旋转的情况下，连卫星射线这种不好控制的技能也能准确打中对手，这比起之前的反坦克炮和破甲炮两个技能加起来都值得惊讶。但是没有中。黄少天不愧是黄少天，先前的破甲炮没躲掉，那实在是因为来得太快，僵直状态还没解除。但是卫星射线这技能的发动终究是要比那个技能要慢上一些，虽然连续两个技能的炮轰让叶雨生凡的僵直程度更加剧的，但是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再次被黄少天捕捉到。连突刺，一个相当低阶的技能，攻击不强，当作移动距离却也嫌太短了些，但在此时这猛然突进的一步却让叶雨生凡避过了这道明亮的卫星射线，跟着再向前一步就已从分散扫开的小射线之间穿了出来。迎风一刀斩，第三步剑光就已经从叶雨生凡的掌间挥出，天地间仿佛只觉得这一抹幽蓝是剑还是什么都已经看不清了，紧跟着就是一片嫣红将这抹幽蓝彻底的吞没。命中。半空中的沐雨成风毕竟无处借力，而一直不断的飞速旋转也将它射出炮弹给予的后坐力消去了大半，在空中的位置并不明显。这记迎风一刀斩算是给沐雨成风的浮空状态做了一个了结。沐雨成风斜飞出去，朝着那端一棵树身上撞去。苏沐橙虽然急忙让沐雨成风连开了两炮，却也抵消不掉叶雨生凡这记强力的斩杀。瞬息间场面又变换成了这样的形势。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剑客和枪炮师的战斗会打成这个样子。一般的认知中，剑客和枪炮师那就是枪炮师在跑，剑客在追，追到剑客赢，追不到枪炮师胜。而现在剑客与枪炮师竟然是在近距离打得难解难分，这反常的状态值得称道的当然是枪炮师选手苏沐橙了。近身作战对枪炮师是极不利的， 但他今天偏偏就能利用好时机，反倒将远程职业在近距离做出的攻击更加不易躲避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接连的炮火让现场的蓝羽观众甚至为黄少天担心起来。近身作战，对手枪炮师，他们却在为黄少天担忧。回过头来再想想刚刚那一瞬的心情，他们甚至都觉得不可思议。眼下沐浴成风总算是被叶雨生凡斩飞了，大家都稍稍松了口气。事实上之前两个角色也打了不过短短几招，前后加起来就是10秒钟的事儿，但就是这样的一个10秒，内容丰富到让大家10分钟都无法完全消化。比赛还在继续，斩飞沐浴成风那不过是个开始，叶雨生凡早已经箭步继续追上。剑影步，这一次黄少天干脆是施展出了剑影步，防着苏沐橙再怎么阴他一下。这图蓝羽选手就是再熟悉，像之前苏沐橙扔下火机那么一个小坑实在也没可能掌握，更何况擂台赛里地图上因战斗造成的变化是不会被刷新修正的，谁知道那坑是不是之前哪两位战斗时打出来的或踩出来的。这图实在是能甩很多小手段，而苏沐橙，黄少天承认自己一开始有些松懈了，大概是因为对手职业是枪炮师，心情不由得一放松。这不应该啊，黄少天此时深深检讨了一下自己，和苏沐橙打交道自己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姑娘可是有一些小狡猾的。于是剑影步，为了贴身，黄少天操作出一个7身剑影步，呈扇形朝撞树跌落的沐浴成风围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大意，所有的角度他都有看死。苏沐橙会在坠落中进行攻击，飞炮调整角色位移，这点黄少天早想到了。轰！沐浴成风不出意料地做出攻击，只是7个剑影，苏沐橙一时间也不知道哪个是真身，他只能单纯地用这攻击来助推沐浴成风的移动。只是这一移动的方向却早在黄少天的预判之内，他几乎瞬间就已经做出反应。拔刀斩，甭管真身还是假影，齐出此招，7道剑光斩出，有的只是挥空之作，有的却朝沐浴成风的身上斩去。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别说苏沐橙此时无法分辨，就是能分辨，半空中的他也不可能灵活的像个鸟般，这迅捷无比的拔刀斩轻易闪过。于是苏沐橙干脆抛开了这一切，沐浴成风振臂一甩，格林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子弹飞速成串的撒了出去，几乎是同时，沐浴成风已经被攻击命中。血花中，苏沐橙立即已经判断出了真身何在。沐浴成风身形飞出的同时，枪口调转，子弹接起这未来得及落地的血珠，直接就朝近在咫尺的叶雨生凡打了过去。噗噗噗噗噗，叶雨生凡身上立时就是几个血窟窿。格林机枪这射速，这距离扫出来根本没办法闪避。沐浴成风飞出去，但枪口射出的子弹却一直控制在叶雨生凡的身上。连串的子弹爆射，叶雨生凡看起来是被打得血肉模糊。格林机枪是个低阶技能不假，但这连串的子弹全数打中，伤害那可就显得不低阶了。所有人再次惊呆，甚至包括场边星星选手席上的陈果，他已经忘了加油，忘了高兴，心中有的只是震惊。强硬，苏沐橙打得极其强硬，分不清的剑影步，他干脆是拿角色的身体来当试刀石，而后直接做出强硬的反击，杀出个2败俱伤。他一直有尝试让沐浴成风退走，但是退走只是一种单纯的选择，而不是惧怕。在这场比赛里，苏沐橙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对近战接触产生过丝毫惧意，也没有像一般枪炮师那样对近身战进行坚决的回避。近身战 他也在想方设法让他的枪炮师发挥着威力，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地攻击着对手。这样的态度让黄少天有些措手不及。从来没有枪炮师会这样，他更没见过苏慕辰会这样。惊诧之余，黄少天收拾着心神。叶玉生凡的生命又被削去了9%，不过这一次黄少天总算没有干吃亏。流星式、迎风一刀斩、拔刀斩三个技能都快招，三招过去也带走了沐浴成风11%的生命，相比之下还赚点。但是总体呢，叶玉生凡还有48%，沐浴成风还有89%，几乎就是一半的差距。而苏慕成表现出的这种态度更让黄少天不敢轻举妄动。生命不如对手，肯定不敢多做交换，但苏慕成表现出的强硬正是建立在他勇于交换的基础上。上一轮为了保留实力对待星星第五人，黄少天不敢交换，但是结果还是被唐柔以暴力的提升换走了不少血。而现在苏慕成就在利用这一点让黄少天陷入了同样的尴尬，不敢交换。上一次不敢交换是有所保留，而这一次不敢交换却已经是为了保命。48%，这不单单是他业余生凡的命，更是蓝雨战队在这场擂台赛中的最后一节生命。黄少天不再急进，叶雨生凡身形一转，几步后居然从一棵树后消失在迷雾中了。他放弃了继续穷追猛打，决定更加有技术含量一些，他决定偷袭。那么首先要做的当然就是藏匿。